你好，我是李月，目前在京东的技术架构部任职架构师。最近几年啊，我一直在从事 PaaS 层基础中间件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工作。那通俗的说呢，就是在造轮子。2018年，作为首席的架构师，我和我的团队呢，一起重构了京东自研的消息队列产品 GMQ。在京东，我们用 GMQ 部署了一个超过2000个节点的超大规模集群。经过2018年双十一和2019年618两次大促的实战考验，GMQ 呢很好的承载了大促期间每天超过万亿的流量洪峰。在设计开发 GMQ 和其他中间件系统的过程中，我读了很多优秀开源软件的文档和源代码，学习呢和借鉴了很多优秀的设计思想和编码技巧，当然啊，也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和创新。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。我也希望能通过这一系列的课程，把我学到和悟到的这些底层的、通用、有深度的技术分享给你。你可能会问，我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，那我的工作中没有机会接触到中间件系统的开发，那学习这些底层的技术和知识对我有用吗？答案很明显，当然有用。消息队列是几乎每一个后端程序员都会用到的中间件，那它的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。消息队列的功能啊，很简单，就是收发消息。你肯定可以看一下文档，再花几分钟的时间，写出一个用消息队列来收发消息的程序。但是，把消息队列真正的应用到生产系统中，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在使用消息队列的过程中，你会遇到很多问题，比如说啊，选择哪一款消息队列更适合你的业务系统？那如何保障系统的高可靠、高可用和高性能？如何确保消息不重复、不丢失？怎么才能做到水平扩展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每一个问题想要解决好都不太容易。比如说，面对丢消息这个问题，你会怎么解决呢？如果说你对消息队列不够熟悉，常规的做法可能是去搜索引擎上搜一下相关的错误信息，然后照着别人的解决方案尝试一下。那能不能解决呢？就主要取决于你的运气了。如果你对消息队列有一些使用的经验，对于常见的问题，你可以根据经验来判断问题的所在，但是对于一些没见过的问题，那可能就无能为力了。如果你掌握了消息队列的实现原理，无论你使用任何一款消息队列，遇到任何问题，你都可以从原理层面上来分析它的原因，再简单的看一下它的 API 和相关的配置项。就能很快地知道该如何配置消息队列，写出高性能并且可靠的程序。当然啊，从职业发展、保持市场竞争力的角度来看，掌握一些底层的技术，深耕你个人的技术栈的深度，实现从用轮子到造轮子的技术提升，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技术圈的风向啊，它是一直在变，大数据、云这些热度已经在慢慢的消退了。现在最红的是什么？是 AI，是 IoT，这些火热的概念，它最终要从论文和 PPT 落地，变成真正能解决问题的系统，否则呢，就是一个空中楼阁。那这里面不变的是什么呢？无论是 AI 还是 IoT，它都是一个分布式的系统，都要处理海量的数据，都要应对海量的并发，它们需要解决的底层问题呢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啊，不管技术圈的风向如何变化。那些掌握这些底层技术的程序员，永远都是最受欢迎的人。这个呢，也是我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之一。消息队列啊，也确实是一项非常适合拿来展开做源码分析的技术。不难发现啊，消息队列作为使用最广泛、生命最旺盛的中间件，无论技术如何发展，它都离不开分布式系统最基本的需求，那就是通信啊。它涉及的底层技术呢，又非常的全面。比如说高性能的通信、海量数据的存储、高并发等等，并且啊，消息队列它具有功能简洁、结构清晰的特点，入门简单又有足够的技术深度，非常适合用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学习。从上古的 ActMQ 到现在我们都在使用的 RocketMQ、Kafka，再到最近推出的 Posa，伴随着这个技术持续的发展，一代又一代的消息队列啊，不断的推陈出新。性能呢是越来越强大，功能呢也在不断的演进和发展。在这门课中啊，我会和你一起拿着显微镜分析这些开源消息队列的源码，学习他们优秀的设计思想、 高超的优化技巧以及巧妙的代码结构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学习，你收获的不仅仅是学会并精通消息队列的使用和原理，而且通过和我一起分析这些优秀开源软件的源代码，那透过代码领会到其中最本质的、最精髓的东西，把你的技术深度和代码能力再提升一个层次，这也是我希望交付给你的终极收获。总结起来，通过这次课程的学习，你可以达成三个成就。第一，成为消息队列领域的技术高手。第二，掌握从源码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第三，将你的综合技术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，具备成为中间件开发者的能力。我把这个课程设置为三部分，基础篇、进阶篇和案例篇。基础篇以讲解消息队列的使用方法和最佳实践为主，那包括消息队列的一些基础知识、技术选型、高级功能等等。我会给出消息队列应用过程中常见问题的解决策略。那通过基础篇的学习，我希望你能对消息队列和相关的生产系统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，成为消息队列的小达人。进阶篇是这个课程的核心内容，我会深入到源码中去探讨消息队列的实现原理，拓展你的知识深度。在这个模块的前半部分，每篇都会围绕一个知识点来做深入的探讨，比如说像异步的模型、高性能的底层网络通信等等。其中的每一个知识点不仅是中间件开发人员必须掌握的知识，而且是各大厂面试题中经常考的内容，希望你每一个知识点都不要放过。后半部分呢，我会带你一起来分析一些开源消息队列的源代码。每一篇呢，我们选择一个开源消息队列，针对其中的一个功能特性来一起分析它的源码是如何实现的，理解这个功能特性的实现原理，同时呢，带你学习源码中优秀的设计思想和一些好的编程技巧。我希望通过进阶篇的学习，能够帮助你理解消息队列的设计思想，并且学会从源码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掌握这些可以复用到其他领域的底层技术。最后的案例篇我会和你一起做两个微型的项目，这两个项目会用到我们在基础篇和进阶篇中学习到的一些知识。第一个微型项目，一起用消息队列和流计算框架实现一个流计算任务。在第二个微型项目里，我们会一起来实现一个最简单的 RPC 框架。因为开发中间件用到的很多技术它都是互相通用的，开发消息队列用到的这些技术同样可以用于开发 RPC 框架。希望你通过这两个微项目的实际编码，真正的做到学以致用，同时呢，也检验一下你自己的学习效果。虽然说这是一门还有点技术难度的课程，但是只要你坚持学习，完整的跟下来我们的课程，课后呢多思考多练习，我相信你对消息队列的掌握情况、代码能力和架构能力都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最后我希望你在留言区也立一个 flag， 写一下你的学习计划或者目标，我们所有人呢一起互相来监督、互相鼓励，好的学习方法和心得呢也可以互相来借鉴。当你完整的学完所有内容之后呢，再回来这里回顾当初的目标和计划，相信你会为自己的这段学习旅程感到骄傲。